牛醫生與狗護士的錄音時間又回來了，情商回到筍哥在做錄音，多謝你啊筍哥。 今天我們轉了陣地喎， 是啊，去你屋企錄，本來你屋企錄的，我屋企有酒飲，你屋企沒有酒飲啦， 係啦，飲可樂啦唯有。 咁啊，今集我哋講一集，你唔怪得佢會咁。咁啊，話説咧，我有個同事，我都好敬仰佢嘅，因為佢都係一個堅做嘢嘅人啦，堅砌啊，第一。第二樣嘢，佢即係七八十年代嗰個年代已經喺 Poly 讀書嘅，嗰個年代好難入㗎 Poly。好多人咧喺澳門嚟香港咧，都係讀 Poly 嘅，老一輩嗰啲，因為工程咧嗰邊起工程啊，起嘢啊，你讀其他學院就唔收你啊，廣大一定唔收你啊，冇辦法入廣大嘅你。咁啊，所以啲友仔通常都入嚟讀 Poly。咁我阿叔當年咧就寄居喺我屋企，我有個阿叔對我哋唔錯噶。咁咧就寄居喺我哋屋企咧，嗰陣時就去 Poly 翻學。 哦，因為你係住喺鑽石山。 住喺鑽石山，佢就屈蛇居寄居喺我哋屋企住。咁啊，你知啊，一百尺有幾大啊？屌咁。 鑽石山再翻紅磡點去咧？嗰個年代。 冇撚過澳門翻紅磡啊！屌你。 即係都係好隔蝕。 啊，都係好隔蝕㗎啦。咁嗰個時嘅佢嚟啊一段時間。 但我又有個疑問啦。其實那些木屋是自己搭的啫，係咪？ 石屋嚟嗰間。 哦，石屋嚟嘅。 啊，你想搭多間啊嘛，係咪啊？ 唔係啊，我喺度諗。 搭多層。 如果你自己搭嘅，你唔會搭一百尺噶嘛。 自己搭啊，梗係唔會搭一百尺。 你點都百兩百尺㗎啦。 聽我講啊，有啲你要俾陀地，屌你！你話搭唔搭咩？你喺呢度啲村屋話起起，你自己起，你試下起多啲啊！屌你老味，即時領嘢啦。 即係佢會話定俾你聽，你只可以起一百尺咁樣㗎。 佢話我夾，喂你起你俾錢添啊！第一。俾錢啲陀地，第一，第二樣嘢，你住喺嗰邊嗰啲人，即係等於牛牛而家起屋啫嘛。你住喺嗰邊，你拆一間屋都要起嘅時候，都要疏通其他人啦，其他人玩嘢都起唔撚到啦。 因為嗰、那個其實我想像以前咧，你見到以前啲唐樓都好大嘅，其實。 係。 其實以前啲人冇咁節度啊嘛，即係其實而家住一百尺。 唔係，木區係有限制嘅，即係你唔係話搭就搭㗎。第一。 但係真係會一百尺嘅咩？ 咩？我哋嗰間石屋嚟嘅。 哦，點解你會有間石屋咁？ 咩租翻嚟㗎？嗰啲即係一間好似呢啲咁嘅屋，間撚到阿媽唔認得咁樣樣。 哦，即係入邊都係劏房嚟。劏房嚟嘅。 係啊，鑽石山有石屋嘅。 哦，但係你就唔係大磡村。 唔係大磡村，鑽石山。 哦， 鑽石山同大磡村隔離嘅，屌！ 要搭而家要搭 van 仔上去噶嘛？ 嗰陣時啲柒頭住大磡村嗰啲又話：屌你老味閪，我搬唔到上樓，曬撚氣啦！以前大磡村有啲叫門牌嘅，佢點寫嘅咧？暗碼嚟嘅。咁一間一間，咁你而家喺嗰啲石屋嗰度有得睇到噶啦，喺嗰啲咩博物館，上面寫住咩 X 交叉二 set 886，下面咧就02尾，嗰啲全部暗碼嚟嘅，係咩咧？嗰間石屋幾多年登記，有邊個住喺度？咁你先可以上樓嘅。 咁你屋企個暗碼係咩啊？ 唔記得啦，嗱，仲有一樣嘢，嗰陣時鑽石山有本登記簿噶，你就算喺外來人，你搭撚咗間石屋，搭撚咗間木屋。咁咧，你咧就住喺度啦，有門牌，有水電啦。咁你咧就落去嗰、那個下元嶺村嗰、那個互助委員會嗰度咧，佢有一個棚嘅。咁你咧就登記，你話啊，我係阿狗護士，我而家住喺呢、這個中興路24號，我住喺中興路24號嘅。咁咧我叫阿狗狗狗咁樣計，佢就登記你個名落去咯，籍貫你個名，有幾個細路仔喺邊度出世，住喺邊度。點解要咁登記呢？火燭燒撚死嘅時候都知道嗰個係邊撚個。 咁如果你喺屋企生緊小朋友，使唔使更新？ 要噶，要登記啊。咁所以咧，嗰啲撚樣話：我住呢度幾廿年冇得上樓，你嘥撚氣啦！嗰啲導遊霸撚翻嚟住啊！我話俾你聽，只要嗰陣嗱，我哋嗰陣時搬走咗，即刻有人入去住。入去住咧，你又要通知聯制部，即係嗰陣時啲房屋署劃撚咗嗰個牌先。油撚咗佢，你唔好諗住自己有啊！佢有啲特別嘅七友油噶，即係佢今年係黃綠色，佢咪油黃綠色落去咯。你唔知佢今年乜撚嘢色噶，你唔可以話係喎，屌你老味，佢黃綠色，我又油黃綠色，人哋屌你啊嘛。咁咧，佢係用第二隻七友油撚咗佢之後，又寫翻你個門牌落去嘅。咁咧之後咧，再喺下元嶺村嗰度再登記過嘅。所以啲撚樣成日都話我住冇得上樓，我屌你老母啦！嗰啲都唔知第幾手搬到冇得搬啦，已經搬到冇得上樓，嗰啲撚樣霸。咗你間空屋住咯，屌我唔知睇幾撚多啦，即係等於而家黃大仙地鐵站行前少少有條天橋嘅，出嚟有一紮木屋嘅，個紮木屋啲撚嘢咪霸翻嚟嘅咯。 唔係以前嗰站木屋上撚曬樓噶啦，跟住天橋嗰啲係靠拳頭硬啊，嗰啲導遊婆啊，屌嗰啲白粉友啊霸翻嚟住嘅啫嘛。屌我哋以前喺嗰度住嗰啲，全部上撚曬，即係搬撚到你，俾撚到你唔理，即係嗰啲賠償係，譬如你有個鋪嘅。在那裡有一扎機器廠的，他就賠了屌你老味山卡拉咁撚遠嗰啲即係工廠大廈俾你咯。有㗎，嗰陣時賠撚足曬㗎。而家霸翻嚟住嗰啲又話請願請個老母咁樣結。 言歸正傳啦， 咁我言歸正傳啦嚇。咁咧嗰個同事我都好敬仰佢。咁我聽佢電話喎，佢個仔打電話嚟，阿爸爸 個仔打嚟叫爸爸咁得意嘅。 你係打去公司，只係等佢接個電話啊。咁佢個仔打嚟，梗係叫爸爸，唔叫爸爸咩？ 我以為叫你，聽到你把聲叫爸爸添啊。 叫佢啊，即係佢自己接個手提電話。咁咧個手提電話咧，我聽到嘅內容就係咁。哎呀！死啦！爸爸破產啦！今次，你中意嗰只機械臂，我一定會買。咁啊，姐姐咧，姐姐點？哎呀，咁啊，爸爸今次真係慘啦，成份糧俾曬你哋，但係好開心。即係佢係笑住嚟講嘅。咁後屘咧，佢咧就爆響口咯，交即係一放低電話。唉、哎，我個仔啊考試啊有99分啊，咁樣樣好開心。咁第二個同事問佢：咦，點解破產啊？我話咁嘅，我咁樣鼓勵啲細路嘅。嗱，佢攞85分，賤得底啦。咁我俾1000蚊佢，每多1分我俾500。我心諗：哇，你咁撚樣教細路，唔怪之而家嗰啲撚樣，屌你老味，賣個閪，即係等於換金冇問題噶。我換錢啫嘛， 但如果佢再加5分，就即係525就2500。 啊， 咁然後最尾嗰10分咧，就係、是、再加5000、2500、7500、7500再加第一，即係仲要9000蚊喎。如果佢係100分嘅話，係 你聽我講，我諗9000幾千蚊對佢嚟講唔係問題嚟 嘅。哦，即係佢都係高層嚟嘅。 咩啊？屌高啊！級 RN 頂薪，屌你幾皮嘢啦？6、7皮，屌你老咩兩公婆又慳，個撚樣好撚慳嘅，見佢，屌你老咩我諗。瞓覺嗰衫靚緊過佢啦，翻工嗰啲。咁嗱，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佢嗰種嘅態度唔係我諗，唔係一個人係咁。因為阿發明家有一次同我講，佢話阿發明仔啊，嗰啲錢多撚過我個户口。咁我諗啊，你老味點解佢細路咁多錢？第一個唔做 part time 嘅，即係佢阿爸阿媽由細到大唔俾佢做 part time。我諗梗係會咁獎勵，即係如果唔係你唔會咁樣讀書，即係。有一個同事就話：哎呀，原來你都咁獎勵啲細路㗎，我都有，不過冇你咁樣嘅鼓勵聲。 咁大手筆。 咁大手筆，我心諗：哇，屌你老咩！唔怪之而家啲細路啊，屌你老咩！等阿爸死啊，要撚咗層樓啊，出嚟做援交覺得冇問題，即係做一啲你覺得踩界、覺得違法嘅嘢、覺得個道德有問題嘅嘢，佢冇問題㗎。即係等於你考試，屌你老咩！我哋細個唔會咁㗎嘛，俾個任務你。呢個係你人生任務啊！讀書你完成到係你應該嘅，唔係話哦，屌你！我完成到要獎勵，喂，你等一日買樓，阿爸，我完成到人生任務啦，你係咪俾6嚿我買層樓啊？嚇，唔撚係喎！ 你咁講喎，即係咧人咧呢啲係容易被操控嘅動物嚟嘅。 係。 首先，即係咧，你譬如話咧，如果你去叫雞，嗰條女咧，佢對你好啲，你下次幫襯回頭率就會高啲 嘅嘛。明白呢個係交易啊嘛，你讀書唔係交易啊嘛，大佬。 即係呢個係你嘅對呢件事嘅框架啫。 屌你 㗎！你只係覺得呢個你一定要將讀書變成唔係交易，然後咧叫雞就一定要係交易。 咁唔怪得之我見啲醫生。 你叫雞你都買士多啤梨上去啦，係咪？ 咁人哋呢個係交易，你上一啲人哋交易 喺100萬個客裏邊咧，我唔相信有其中有一個客咧係買水煮去叫雞嘅。 但你讀書係人生任務，唔怪之啲我識好多醫生 大撚把人個人生任務係失敗。 屌你老咩！你唔係咁撚樣鼓勵細路啊？唔怪得之我見咧醫生護士咧嗱，我話俾你聽，讀醫生或者讀高，即係有啲護士而家升咗即係老一輩嗰啲啊，以前細個讀書一定叻先入到呢啲護士學讀書啊。我話俾你聽，我未見過有啲人佢同我講。喂阿狗，我而家睇緊伊塔羅卡爾維諾，或者你有冇興趣探討一下米蘭昆德拉佢後期作品嘅深層意味？我未聽過呢啲，個個講咩咧？股票，屌你老味！嗱，我諗你以前你讀醫生做護士，我諗細個一定好多栽培啦，琴棋書畫一定有啦啩。我未見過醫生，屌你老味會即係真係見都未見過，聽都未聽過佢話啊！我而家玩下嗰啲莫扎特第26交響樂第3個樂章，你覺得佢啲cello彈得點？我未聽撚過啊，過撚過屌你老味掛撚住咩一係就睇電視放撚咗工，唔係嘅屌你老味冇其他娛樂㗎，話俾你聽，一係炒股票， 又唔可以講， 即係你話俾你聽，讀 當年嗰、那個栽培啊，佢係一個佢嘅心態就係、是、我為咗滿足父母嘅咋，我唔係滿足自己嘅，呢、這個唔係我人生最終嘅目標嚟噶。屌，你見而家僆仔咪就係咁撚樣咯。喂，屌你老咩有幾皮有成皮嘢，你咪讀咯。屌你咯，冇錢我唔撚讀噶咁。喂，屌你老咩咁搞？ 唔係，即係首先第一點咧，就係、是、人生就冇一個既定嘅目標嘅，而所有嘅目標咧都係透過呢、這個。社會 construct 出嚟嘅，即係你究竟中意啲咩？你想點樣？同埋你嘅人生諗住點樣過？其實大部分都係人哋反照出嚟，而唔係你自己可以定義到嘅。 唔係，但係你唔係咁撚樣。 其次咧就係、是，咁反正你都係跟人同埋抄人啦。即係你一係就係我第日想做個消防員。如果呢個世界冇消防員一個工作嘅話，你又點會想做個消防員呢？好似我咁樣去做一個影相佬，如果呢個世界根本冇相機發明過嘅話，就冇所謂話影相佬呢個行業啦，對唔對先？所以呢啲嘢一定係喺先於你出現之前已經前設咗噶啦，並唔係你可以決定呢件事唔出現嘅，合唔合理啊？ 合理，但係唔係咁撚樣俾錢鼓勵個細路去讀書啊嘛，大佬啊！ 人咧，第二個 好撚扭曲啊，根本都 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其實係唔可以決定你自己中意啲咩嘢嘅，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咁有冇人可以決定你中意啲乜嘢咧？咁係有嘅。係。咁你嘅父母咧，肯定係因為嚟過呢個社會受過一啲苦楚啦，先明白到你係需要行一條咩嘅路，會令到你嘅人生容易啲。好，你話咧咁樣浪費佢嘅光陰，我係同意嘅。即係呢點咧， 佢唔係浪費佢光陰，或者係扭曲咗佢個價值觀同道德觀啊！嗱。我哋讀書， 佢叫雞都係佢叫雞都係要俾錢嘅，其實 德智體群美，道德排第一啊，大佬。 佢喺 即係點解啲撚樣咁中意屌你老味叫叫下雞掹甩個套啊？屌你老味！ 我哋話牛醫生， 佢冇掹甩個套，條女掹甩個套。咁撚多人中意屌你做下醫生啊！屌你人哋去驗肚痛，人哋去驗耳仔痛嘅，哪個人條裙第一個嗨有冇事啊？嗰啲就係因為佢道德框架根本扭曲曬，大佬。我哋讀書係德智體群美，第一排第一嘅係道德。 但係唔讀書嘅人，讀唔讀書同個人道德高唔高係冇關係 嘅。啱、啊，但係唔係咁樣估個 細。我相信青山寺嗰大師咧，其實都冇乜道德嘅。喂，嗰啲神父係最冇道德㗎，你估佢讀好多書咩？所以一個人讀幾多書同佢嘅道德咧？基本上是不掛鈎的，我相信。同埋咧，同即係所謂道德啊，或者係 頭先紅色而家綠色嘅，或點樣？ 係咩？哦，係啊，會變色嘅呢、這個電腦。 係咩？ 係高質嘢係咁樣咯。 我陣間借 VR 眼鏡睇 下。VR 一陣間喺嗰度，喺嗰度，係硬啲硬啲。即係咧，你話一個人嘅道德係咪可以受個同佢嘅教育有關係咧？即係 唔係你冇讀過書就惡得講，你有讀書第一樣嘢係講道德啊嘛。不過而家啲 miss 都唔撚教嘅。 但係你講真，重點之中嘅重點就係佢屋企人透過鼓勵，佢今日就係企喺社會之上。即係起碼喺成個人群嘅， 佢用成績去分野咗一個人，但係佢唔係用全面嘅人去分野一個人。呢樣係香港社會，我話俾你聽，現今社會最撚扭曲嘅。你出嚟社會做事，啲人就同你講：，喂，你要關心弱勢社群啊！你要喺呢個弱勢社群裏邊睇下人哋需要啲乜。呢個係好，其實嗱，一個群體裏邊一定有啲強，有啲弱。我哋關心弱勢社群，大部分嘅羣體都係弱嘅多過強，我哋應該係要咁做。但我哋嘅社會係變態到一樣嘢，細個已經教你點廝殺，由細個培養咧係一種扭曲嘅道德框架、道德態度、價值觀去建構呢個社會，仲要話俾你聽嗰樣嘢係啱嘅。屌你老尾跑輸有冇搞撚錯啊？搞阿媽叫你跑步要跑第一，你跑輸冚你兩巴。喂，你關心下啲弱勢社群好喎、啊。屌你老尾，你考試考第尾，你有冇搞撚錯啊？搞喂阿媽，但係我啲呢個德育堂或者係道德堂，我攞第一，屌你個老母啦咁。喂，呢、這個世界就係咁扭曲，即係我哋而家。做呢個節目就係話俾人聽，我哋唔可以咁樣樣教細路啊，大佬啊！ 但係我哋離開咗栽培聖人咧嘅教育咧，其實 嗱，怪唔之得香港冇聖人啦、 啊啊！香港真係冇聖人㗎， 冇屌你！ 你會唔會想做啊？ 我想啊！ 咁你咪可以做聖人之道啦、啊，係真係冇，係唔係嗱？ 近代都冇啦，屌你咪話香港冇啦，近代世界都冇，自從德蘭修女死咗咪冇咯。 唔係啊，我會覺得嗰啲咩沈祖耀嗰啲，其實都係好一啲道德好高尚嘅人嚟噶。 沈祖耀啊，我未拍過佢，唔知道。 唔需要拍過佢啊，即係嗱，人哋起碼都發現，即係人哋起碼都發現咗，原來呢、這個消炎可以搞掂幽門螺啊，抗生素可以搞掂幽門螺旋菌。佢並且將 唔係佢做， 佢搞嘅，佢搞嘅， 係 佢搞嘅。 你聽我講，唔係佢搞啊。 係邊個搞？ 當年有一班人，佢發現咗幽門螺旋菌，抗生素可以殺死佢嘅。第一班人個團隊去研究呢樣嘢就係嗰個叫林巨成醫生。 嗯。 林巨成醫生。 林巨成啊，總之係咁佢都係聖人啦，起碼佢冇 醫生班。 佢起碼冇將呢一個咁嘅依個咁嘅醫療消息據為己有。 啊，冇據為己有嘅，因為你要喺 medical 度呢個即係喺 Lancet 同 medical 裏邊登你發現咗。因為我哋嘅醫療手段冇得據為己有嘅，因為你話俾人聽，你有呢個係證實到可行嘅，人哋都要做 study 去到監察你得唔得嘅。 咁你咪咁講咯，即係起碼佢對呢個世界有貢獻啦，都唔係出於私利嘅呢件事。即係你可以話佢出於好奇， 高攀就真係冇私利啦。佢今次冇攞專利。 冇啊，其實真係講真，呢個世界其實有好多聖人嘅，只不過你唔去睇嗰啲人，你睇埋啲垃圾啫，中意。垃圾有話題啊嘛，你開照節目講下高攀，你知佢幾多嘢，又係真係冇乜。 咁啊， 又係即係智力有問題咯。我見佢幾次啊。 係咩？ 係啊，有次佢而家係去幫嗰啲叫做咩啊，唐氏綜合症，唔係 sorry。佢嗰個叫老人痴呆症咧，嗰個佢哋有個協會嘅，咁又有時出嚟籌款都會搬佢老人家個神主牌出嚟噶嘛。係。咁佢老人家即係出嚟都係震一震打個吊震咁樣嘅咋。 不過真係慘啊！佢真係。 即係我都係好敬仰佢啊，但係見到佢今日咁樣真係唔係幾好。 啱。 好人大眼把嘅，即係呢個。如果你有心想做一個好的人，其實我哋都有很多解啦，可以俾你跟住去做嘅。 有，屌你寫的人多，做的人少咯。 咁呢個係你的選擇啦，咁就係、是。係啊，即係唔係我哋都起碼入咗一個比相對比較自由的社會，你可以決定自己去做啲好嘅嘢同埋壞嘅嘢嘛。 係。 不過你老豆老母咁樣鼓勵你，令到你成為一個有機會成為一個中產。不過又咁講喎，你阿爸阿媽都有一皮嘢獎俾你。等你先至有機會， 佢都一定有 你諗下 資源啦。 你諗下，我同你老豆老母，如果佢 一皮嘢我哋食撚咗佢交租啦，屌你燈油火蠟啦， 一嚿水都冇啦。但我認為係咁樣嘅，人類係需要獎勵嘅，因為咧你如果就係透過懲罰叫佢 我唔係懲罰 啦。如果你唔考，你唔考100分，你唔考100分，我就兜巴煎死你咁樣。其實啲小朋友都係唔係 你話俾佢聽讀書嘅最終極個任務係乜嘢，或者你要。明道理，了解呢個世界不是咁撚樣，即係俾錢佢哇！你一路俾又俾，讀到大學咁點啊？屌你買撚咗層樓俾撚咗佢。 你有冇睇呢個呢個周星馳嘅《鹿鼎記》啊？佢話咧陳近南咧最尾就同韋小寶講佢咧就話同一般人講咧，唔係即係同咧有智慧嘅人講咧，就係講。反清復明為咩啊？我哋跟住有好多錢，好多錢，好多錢，同埋好多女人，好多女人，好多女人啊！佢話咧，但係同一般人講咧，就要同反清復明，因為咧，我哋係大明嘅子民。喂，唔同人，因為咧，一個人咧可以明白道理咧嘅能力咧，肯定係有限制嘅。我哋如果可以明白呢個世界原本應該係點樣嘅，然後我哋可以根據呢個世界原本應該點樣去行事，同埋咧去實踐我哋嘅人生嘅話咧。咁我哋其實都要有相對高嘅智慧先得嘅，但係正正一般人就係戇鳩鳩啊嘛，所以咧人哋就係用一啲比較低層次嘅辦法，所以咧我哋個佛陀都係噶，佢唔會話個個都教你，喂嗱呢、這個世界咧有呢個四聖諦、八正道同埋十二因緣，佢唔會講呢啲噶，佢都話嗱你念南無阿彌陀佛你就掂啦，跟住咧阿婆話俾你聽，喂如果咧第日有啲咩事，你記得要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有啲咁嘅朋友講，話有一個老人家就咧話講一句咒語俾你聽大概都是 有那些不知道什麼道的嘛，屌你入我間房的你做了那麼長捐獻之後他說這句呢你救命的時候就可以 要念這個 念什麼呢念屌你老母啦救命的時候做什麼 但是呢 你你就千祈唔好話俾人聽。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咧，我有個朋友 叫天道教啊嘛，屌！ 我有個朋友咧，就係佢話咧，誒有個 auntie 咧俾咗個咒語我，但係咧我就唔可以念嘅。但係佢話俾我聽，你遇到危險嘅時候念，跟住我同佢講，你危險嘅時候念，你就會撲街啦。 你念嚟把啦，危險嘅時候你睇下點解救自己啦，好曬。 嗱，所以咧就係你見到咧，誒好多。即係好多道理啊！事實上喺呢個世界講唔清嘅，咁最尾靠咩啊？靠迷信啦、啊、蠱惑啦、啊、錢啦、啊，俾個玻璃揸下啦、 啊。你聽我講、啊，你頭先講啲聖人，我仲有單嘢啊！即係點解嗰個男人會咁？我話俾你聽，我琴日咧就好撚悶，因為呢排放假。 啊咁撚好啊！ 啲人就問我放假做咩啊？去記仔啦，但係個問題就 冇、是。 冇去記仔，因為冇錢啊！屌你，啊、我有錢我可以撚咗記仔啦！我話俾大家聽，我不是在記仔，就是在走在記仔的路上。即係三聯書局有句嘢噶嘛，我不是在書局，就是在走在書局的路上啊！我屌個老尾咁，我冇嘢做啊，去 WeChat 玩啊 ！WeChat 嗰度咧，我學你個招啊！屌你，你話俾我聽，你如果咧想人覆你咧，你就要揾一個你冇頭像，人哋冇頭像，你有頭像揾有頭像，即係對等嘅大家要。咁、啊、我揾啲冇頭像啦，卒之後。咁覆我，咁啊大陸人，內地人嚟嘅，咁佢話咧佢老公好廢，咁我就話咦你老公點廢法啊咁嘅，後屘佢話咧原來佢老公好中意賭波嘅，咁啊好中意賭錢嘅，咁啊幾年冇顧家，後屘佢都忍唔住打電話俾我啦，直頭係用微信打電話俾我，咁啊大家傾偈，佢話唉我都知香港好多誘惑嘅，我都好明白㗎，嗱佢冇讀過書啊內地，佢喺維康做執貨㗎咋，佢話嗱靚嘢個個都想睇㗎。見到靚嘅女人，個個都想攬下噶，係男人都係咁噶啦。我睇得開嘅，我冇嘢嘅。賭錢，社會壓力大，實會去賭下噶，我都明白嘅。但係你唔好唔攞錢翻屋企，屌嗱呢個仲屌啦。咁我話咦，咁你個人都睇得好開，有咩睇唔開啊？個世界係咁，等於吸毒嗰啲，你估佢想吸噶？你吸完毒。放翻出嚟，又係識嗰班人又吸過，咁又唔想吸，又入去之後出嚟，又係嗰班朋友又吸過，咁你點啊？佢話：哦，咦，係喎，啊，你講啲道理又真係幾有道理喎。咁我話：咁你而家點啊？冇辦法啦，自己揾兩餐。個細路我以前都有打佢㗎，佢讀書唔好咪打佢咯。到而家我都費事打啦。佢仲憎你添啊！你打佢，佢都唔識嘅。你打佢，佢都係唔識噶。咁啊係，我屌你！嗱呢啲阿媽就真係大開大賣啦。即係反而民間智慧就真係好有智慧。佢賭錢，哇係喎！個社會壓力咁大。你老公又冇讀過咩書，佢唔賭錢做咩咧？一係打飛機，一係叫雞嘅啫。 我覺得就最即係一個，即係我唔係想歧視佢啦，但係佢個即係一個人咧，佢個知識唔夠，或者可能咧佢擁有嘅能力唔夠嘅話咧，佢睇嘅嘢一定係用嗰件事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去睇嘅。喂，係咁噶啦，呢個世界係咁啦。即係呢種亦即係作如是觀嘅觀點咧，就係、是、其實就係你有時就係冇睇到自己仲有咩選擇咯。而但係又坦白講，一個人冇資源嘅時候，佢只有身上面有嘅選擇係的確又係好少嘅。 即係可以話俾佢聽，喂阿太太啊，你咁樣樣，你不如讀下聖賢書，屌你嗰個嚟，屌你老字都未識曬啦。 其實未必，即係咧有時同呢啲讀書係冇關係嘅。你諗下，我哋有時讀好多都係專業嘅學問。係，係咪？你讀完之後，喂，就算佢然後啊，而家考到個呢個精算科博士啊。其實咧，對於佢老公賭錢呢個問題， 冇改善㗎， 冇任何手段， 冇 任何 手段。 因為一個人咧，可以控制到另一個人咧，你個朋友嘅高張啊，俾一皮啊個仔去考100分。喂，嗱，你講真係咪先？ 係。 你有啲咩辦法可以咧令到一個人咧去聽你嘅説話，然後跟住你嗰樣嘢，然後去做？一係就係增強咗佢嗰樣嘅目的性。 係，但係就好撚扭曲咯，屌！ 就係因為一個人唔可以正常同佢講嘢啊嘛。 唔係，係呢個社會好撚扭曲啊！屌！ 你試下，你如果你啊有個朋友嘅細路啦，我哋都係冇細路嘅人。 唔敢生啊！你咁樣教仔，你有冇搞撚錯啊？ 我唔講話你咁樣教，你自己教，你咪同佢講，細侄，讀書係你人生嘅義務。你俾啲心機去讀，佢 uncle 我屌你老母咩？ 咁啊一定會係咁啦，屌你！ 喂，就係點解呢個世界有扭曲嘅方法？點解一臨死一定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啫？ 就因為我哋唔明白呢個世界究竟要發生啲咩事啊嘛。你識做啊，你就唔需要去到嗰個位啦。 咁啊， 喂，你識做你自己讀書啦，好似霍金咁樣，然後去到六啊幾歲已經明白曬宇宙天地所有問題啦。就唔撚識啊嘛，而一般人都係戇鳩啊嘛，係咪？咁咪係奈何我哋就只可以做到一般人喎。 咁我接受唔到啊，都係。 你接受唔到就唔代表，因為你有幾樣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你冇辦法面對到呢個問題先。 唔係，仲有 你啊！你屋企你叫你只貓啊，乖乖地去邊度屙屎啊？你都要想辦法去算計下佢啦。 我都是用啲貓砂引導佢，我唔會咁撚閪啊！屌你，你咪你咁樣教細路，你唔怪之而家啲撚樣唔交流角色正常。屌你，佢仲屌柒你添啊！你戇鳩。 你試下日俾貓糧，佢冇貓罐頭啊，佢屌柒你啦，係咪？係呢個所有。即人都是很脆弱的，都是受到利誘、啊、威逼、啊、恐嚇、啊啊、這些才會向前走多一小步的。唉，這集我講到這裡 好，就這樣，大家拜拜。 喂，我想